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在到机场的路上，红鱼一闭上眼睛，那女子黑色的连衣裙便出现在脑际。它是一种黑色的丝织品，柔滑细腻，有着雨丝向下一般的坠形，这就隐隐地显露出她身体的起伏。那中间有一条紫罗兰色的腰带，也是丝织的，似乎还有着从衣柜里带出来的檀香味道。这丝带不经意地系在腰上，简直就是音乐进行中的一种变奏。红鱼早年拉过小提琴，当流泻的音乐主题突然跳到另一根弦上发出变奏的时候，他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通过手指而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迷醉。这可能吗？仅仅是酒店大堂里的一别，那神秘女子的影子便遮住了他从任何角度观望世界的视线。他竟看不见海，看不见树，看不见司机的后脑勺和迎着挡风玻璃流来的海滨大道。这种魔障只在他16岁那年发生过，而他今年已经年逾50了。命运在他的知天命之年，让他再次遭遇这种不可思议的迷局。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他度完假期离开酒店的瞬间。他现在正在向机场高速的前进，2个小时后他将升上1000米高空，回到他的内地。当然他以后还可能来这里，来这座海滨的酒店。他会在酒店的大堂里徜徉吗？或者在角落的沙发上坐下，惆怅地望着那空荡荡的大堂？他还会来吗？汽车猛地停下来，红玉一惊，机场到了。候机楼像山峦一样出现在他的侧面。司机敏捷地下了车，从车头绕过来替他拉开了车门。红鱼并没有下车，而是从皮夹子内拿出机票递给司机说：去把它退掉。1刻钟以后，这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已经飞驰在返回海滨酒店的路上。满脸狐疑的司机认真地开着车，职业习惯使他知道绝不能对客人问任何不该问的问题。红衣做梦似的回到了酒店大堂，总台的接待小姐像老朋友一样的招呼他，看来他们对客人的任何怪异行为早已经没有了任何好奇心了。接待小姐嫣然一笑：您好，还是住001套房吗？ 笑容使红鱼觉得接待小姐似乎洞察了什么秘密似的。红鱼点了点头。001套房是这座酒店最高贵的套房，凡住进这套房的客人，酒店总经理会在半小时内登门向客人致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让红鱼犯难了，他哪里去找这位让他陷于迷狂的女子呢？他坐在豪华房的大沙发上，一连抽了两根烟，脑子里闪过餐厅、咖啡厅、酒店花园的长椅、酒店外面的海滨浴场。他可能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四处乱转，这简直是荒唐透顶，并且就算是遇见了他，又该怎么做呢？如果不想目送着他再次消失，那只能走上前去，硬着头皮说：“小姐，我能请你喝咖啡吗？”啊，不行不行，这种明目张胆式的烈焰方式已经令人生厌了。或者是先做出惊讶，然后问：“哦，小姐，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呢？”这样对方会困惑一下，会脱口而出的说：“嗯，你。”这样你便可以顺势做出自我介绍，并不失时机地递上你的名片。那上面你的身份所包含的巨大的成功和财富，足以让任何女子心动了。因此尽管半信半疑，他也会接受你一同去喝一杯的邀请，以便确认你的身份是否属实。一旦证实了这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男人，那让他一小时后进入你的浴室并半裹着浴巾走出来面对你，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想到这里，红鱼突然像皮球一样泄了气。他真是为这种事从机场重返酒店的吗？多少年来，他已经从不为这种事花费半点力气了。就算是京城里有名的模特或者是演员，只要需要，他可以一个电话让他们从千里之外飞过来共度良宵，而第二天他就会兴其索然地把他们打发掉。当红鱼意识到当下的举动非同寻常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要什么？该怎么做？他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必须见到他。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眼前浮现出一个少妇的形象。他站在公交车站上等车。而他在街对面望着他。那年红鱼16岁，这个女子的风姿与气度像雷电一样击中了这个少年。红鱼目送着这个女子上了车，感到世界一下子空旷下来。第二天同样的时候，红鱼又去了那个公交站，希望能够再次见到她。连续5天她都去那里站上2个小时，而这个女子再也没有出现。但无论如何，红鱼感到这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5天。命运呢？ 真是一种无法预测的东西。30多年过后，谁会相信他会再次遭遇这种雷电的袭击？和少年时的经历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的两个角色的年龄悬殊刚好倒转了过来。想到这一点，红鱼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这种一头一尾的事件有点像生命的圆圈，而圆圈一旦化成，似乎一切就该结束了。酒店餐厅的落地窗正对着大海，不过现在天正黑下来，餐厅里的辉煌灯光使窗外的景色过早地变成了一片黑色空茫。红鱼慢慢地品着上好的法国葡萄酒，眼睛却在餐厅里搜索着，或许那个神秘的女人下一刻便会突然出现在这明亮的灯光下。从中午时分返回这座酒店以后，红鱼便在这座酒店内反复地徘徊，像一个心事重重的思考者。他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在这个客人必须经过的咽喉地带漫不经心地抽着烟。电影里的侦探一般也是这个模样。他走过海滨浴场，在一大片花花绿绿的泳装旅人中穿行，有人一定将他误认为是来此大开眼界的乡巴佬了。然而，那个神秘女人像梦一样的消失了。红鱼好几次想走到总台，查一查上午10点住进酒店的那个女人的房间的号码，但她的理性和身份阻止了他采取这种唐突的行为。他突然后悔这次度假没有把武刚带出来。武刚是他的助手兼保镖，如果这个小子在场，他会在一支烟的时间找到这个女子的可靠的线索，并且在转眼之间就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是的，武刚的这种本领不容置疑，不论是朋友、仇人或匆匆过客，只要红玉说要见到对方，就算对方埋在地下，武刚也会挖地3尺把那个人拎出来。红玉这次只身出来度假，完全是在一个失眠之夜后的偶然决定。那一夜他老是看见一个死去的男人，那男人面色红润，但这种红润显然是殡仪馆的化妆师涂抹出来的，因为他露在衣服外的脖梗子和双手是那样的苍白。死者是商鱼在商界的小兄弟，20多年前他们曾经合伙做过半年的药材生意，为赚到一点小钱而欣喜若狂。如今，这位小兄弟在他自己的公司大楼里撒手归西，留下上亿元的资产。不论他如何割舍不下，也再已无法打理了。据说他突发脑溢血之前正在审看着一份合同，突然他感到头痛难忍，就在女秘书给他倒水来的瞬间，他便一头歪在办公桌上，再也没法叫醒了。本来红鱼对于生生死死是自认为可以超然失之的，但这种超然实在是因为 人总认为死亡离自己尚远的原因。人们本能地回避对这种必然结果的考虑，因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件无法考虑的事情。在这个小兄弟死前的两天，红鱼刚好过了自己50岁的生日。遵照民间对男人生日做酒不做食的习俗，他只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家宴，有家人和公司的几个核心人物参加。席间他对年轻的妻子说：“我老了吗？”妻子温柔的一笑，那神态完全就是对他的强壮与活力的赞美。他的妻子今年才24岁，做过空姐的他具有世间罕见的温柔。不只是和他相处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独自看着窗外的时候，那种温柔的神情也是浓浓的，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妻子的温柔助长了红鱼的强壮感。可当天晚上，左胸一点隐隐的发痛，使他对这颗已经跳了50年的心脏产生了担忧。两天以后，他听到了商界的小兄弟的死讯。小兄弟也才46岁，怎么说走就走了。他开始失眠，生平第一次听见了死亡的扑打翅膀的声音。突然他很想独自出去走走，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不要任何人陪同，去世界上某个安静的地方去待一待，山里或者海边。红鱼不明白何以产生这个强烈的念头，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活在有人网之城的社会关系之中，即使周末到郊外去钓鱼，他出行的人马驶在公路上也是一个豪华车队的阵容。而这次他决定独自出行，除了妻子知道他是想出去休养休养之外，集团公司上下的人都认为董事长此次出去定有重大且保密的商务活动。红鱼的集团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共有12家独资或控股的公司，其业绩横跨房地产、金融、旅游、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美容健身、电器生产、商贸等多个领域。近来除了房地产公司面临银行还贷高峰以外，其他各公司都没有让他特别操心的事。这样他第一次独自出了门，从内地直飞海边，在这里享受了20年来都没有过的对人生淡淡的惆怅之后，一个神秘女人留住他离开这里的脚步。餐厅里的客人已经稀疏下来，晚餐时间已过，看来那神秘的女人不会在这儿出现了。红鱼在送来的账单上签了字以后，从餐桌旁站起来，再次环视了一下周围，慢慢地踱出了餐厅。走廊上铺着深红色的地毯，一双白色的高跟鞋迎面走来。红鱼抬起头，酒店的大堂副总经理刘小姐 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洪先生，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助吗？刘小姐礼貌地问。红鱼心里咯噔一下，这件以服务细微著称的酒店对他的心神不定一定是注意到了。没有什么，红鱼笑了笑说。他突然下了决心，鼓足勇气说，不过如果方便的话，请带我查一下一个客人的房号，啊，是一个20多岁的小姐，今天上午10点住进这里的。我感觉这个人我好像认识。好的，刘小姐爽快地答着。先生，待会我打电话到你房间里。红鱼住的套房在这酒店的5楼，也是顶层，有保安守卫的专用电梯直达，一般人将这里称为总统套房。但红鱼认为这只是酒店的宣传，他不相信真有什么总统住到这里。回房不到10分钟，电话响了，是刘小姐的声音。洪先生吗？我已经查过了，今天上午10点左右没有新的客人了。啊，整个上午只有11点15分到过2位客人了。啊，是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儿子，分别住在301和302号客房了。哦，红鱼吃惊地说，不可能吧？是这样的呀。刘小姐在电话里认真地继续说，那登记簿子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嘛，哈，不会错的了。放下电话，红鱼靠在沙发上有些发愣。他清楚地记得上午10点他到总台去退房，那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长发女子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还听见那个女子要的是一个单间，并向接待小姐要求说，房间的窗户一定是要向海的呀。红鱼感到心里一紧，有一点毛骨悚然的味道，因为他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和家人住在远离省城的岛上的别墅里，妻子在半夜便看见过那个穿黑裙子的女人。他是被楼梯上的动静惊醒的，出门去看，那影子在楼梯拐弯处一闪，便不见了。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七七三恐怖系列招魂。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红鱼出了酒店向海边走去，暑热还没有完全消退，他一边走一边脱下 T 恤，只穿着一条齐腰的宽大短裤，悠闲地踱着步子。从海上来的风吹在胸膛上，使人感到凉爽舒适。有车从海边迎面驶过来，车灯照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他闪在路边，当这辆车和他擦身而过的时候，他看见了这是辆红色的敞篷跑车，而开车的是一位长发女郎。他没有看清楚这个女子的衣服的颜色，只见她的长发飘起来的时候，裸露的背和肩头闪着白光。红鱼一惊，这不是上午看见的那个长发女子吗？他一定是沿着海边兜风去了，现在正返回酒店。红鱼呆站在路边，想跟着车回到酒店去，但转念一想，未必就是他吧，长发女子也不止只他一个，况且即使他现在步行回去，恐怕也已经找不到他的踪影了。犹豫了一会儿，红鱼还是坚持向海边走去。酒店的大堂副理告诉他，今天上午没有他看见的女子入住，这使他迷惑不解。不过这个开跑车的长发女郎目标很明显的，至少在停车场上能找到他的车，待会儿回酒店以后让大堂副理给查一查，应该就能清楚。沙滩和大海已经完全陷入黑暗，只有一排一排向沙滩滚来的潮水，像一条条在暗黑中抖动的白色的绳索。红鱼一直走到这海滨浴场的尽头才坐下，以避开那些可能撞见的疯狂的情侣。旁边就是几大丛黑色的礁石了，红鱼为躺在这个僻静的地方而怡然自得。夜空中拥挤着蜂群般的星星，但非常高远，海面上接收不到它们的一丝幽光，只有偶尔出现的一颗流星，那炫目的光才能引起人的注意。50年过去了，红鱼再次为这次独自出来后时时梗在胸中的情绪而震撼。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事，而转眼之间 人生的尽头便举目可及了。他仰躺在沙滩上，突然为这个不祥的姿势感到害怕，便坐起来。大海已在无底的黑暗中睡去了，阵阵潮声如巨大的鼾声，显示着这个巨无霸的存在。突然，在靠近沙滩的朦胧水光中站起一个人来，显然是一个在海水中的夜泳者，上岸来了。那人由深到浅的水中走向沙滩，身子越露越多，仿佛是越走越高似的。这是一个女人，红鱼从她那黑色剪影般的身体的线条上看出来了，只有女人才有这种马蜂般的腰部。这个女子走上沙滩，对坐在这里望海的红鱼并没有在意，可能是想休息一会儿吧。他在离红鱼几步之遥的地方坐下来，意犹未尽地望着那一排排涌上来又退下去的潮水。突然他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叫声，红鱼的第一感觉是他在海中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怎么了？怎么了？看见什么了？红鱼冲口而出。那女子侧脸看了红鱼一眼，略带抱歉地说：“没什么，是一颗流星。”就在这时候，又一颗流星出现了，它画出炫目的光带，无可挽回地坠向夜的深渊之中。天上掉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红鱼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名言。这话是谁说的呢？那女子对着他问，仿佛是对这句名言来了兴趣。红鱼的回答使这女子咯咯地笑起来。红鱼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当他回答道：“是我妈说的。”之后，他自己也觉得这种措辞太孩子气了，跟他现在的年龄一点也不符合。但不知为什么，一张口，竟然冒出了这种回答。红鱼只好坚持说：“哈哈，真是我妈说的。天上掉一颗星，地上死一个人，没错的。啊，我妈现在70多岁了。也许老年人都会这样认为吧。”那女子停住了笑声，对着她说：“这话没错的，不仅你妈这样认为，就是一些太平洋岛国上的居民现在也这样认为的，他们也是这样解释流星的。”暗黑的沙滩上，红鱼看不太清楚这个女子的面容，但感觉到她对这类问题的浓厚的兴趣。这个女子接着说：“但是涨潮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要死的人，也只在退潮的时候才会咽下最后一口气。这种说法你听说过吗？”这种对话使红鱼身上升起了一股凉气，但同时他的思维已经被这个女子带上了邪道。他身不由己地说：“我没有听说过退潮跟死人的联系，但据说如果在梦里梦见掉牙，那就是有亲人要死了。”这时候 女子已将身体完全转向了他，他说，这种说法可能只局限于一部分地区，但是在你们那里，小孩子掉了牙扔在哪里呢？ 扔在房顶上。 红鱼不加思索地说，因为他一下子便想起了小时候自己丢牙的经历。为什么要把掉下的牙扔上房顶呢？ 是大人要求的吗？ 红鱼感到和这陌生女子的对话越来越玄乎了。女子说，这道理很古老了， 因为父母想让掉了牙的小孩长出更坚固的牙齿，于是便想借助于另外的动物的感染。而在非常久远的年代，人们住的都是草房，房顶上少不了有老鼠出没，这样如果老鼠接触了小孩扔上房的牙齿，那么老鼠牙齿的锋利和坚固就可能给小孩的新牙以感应。这是人类早期就有的一种交感巫术。 但是在我们小时候，要把掉下的牙齿扔上房顶，大人的说法是要扔到干净的地方，好像并不是要沾老鼠牙的光啊。 女子望了一眼大海，接着说，这是巫术的另一种形式了，把掉下的牙扔上屋顶，还有让别人不能拾到的意思。早期人类认为，凡是人身上掉下的东西，牙齿啦、指甲啦、头发啦等等，他们离开人体后会与人继续保持着感应。这样，如果你的仇人拾到这些东西，他会将这些牙齿啦、指甲啦、头发啦轮流缠进蜡里去，做成人形，然后在火上烧烤七天，一边烤一边念着咒语，到第七天被诅咒的这个人准会死去。所以为了防范仇人，人们对掉下的牙齿、剪下的指甲和头发都不会随便乱扔的，一般是把它扔上房顶或者是藏在岩缝里。 这个从海水里走上沙滩的女子让红鱼的头脑有点迷糊，她所津津乐道的奇谈怪论仿佛出自一个巫女之口。这个女子说完那段话以后便站起来，一边用手掸着还残留在身上的水珠，一边摘掉泳帽，长长的黑发突然地从她的肩头倾泻下来。 一天之内，三个长发女子让红鱼的灵魂出窍。先是上午10点出现在酒店总台的女游客，红鱼对她的短暂的一瞥之后，便放弃了离开酒店飞回内地的行程。然而，酒店却证实上午10点没有任何新客人入住。接着是海边的路上，两道刺眼的车灯将她逼到路边。这让他看见了这个开跑车的长发女子的背景，而现在这个海底的夜泳者爬上岸来，在吐出了不少玄乎的语言之后，一举手也放下了他那浓密的长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据调查，至今多数男性仍然存有对女性的长发的偏爱。至于长发如何成为了男性心目中温柔妩媚的象征，其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证据尚待搜寻。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与这种美好的象征相反，长发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是女鬼的重要特征。我们除了在美国的恐怖电影中看见过光头的女鬼的形象以外，中国的女鬼形象从来都是长发如瀑的。为了照料长发的方便，女鬼们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头取下来放在桌子上，然后从容不迫地慢慢地梳理。这样的民间故事，红鱼在小时候就听过不少。这时候，当这个穿泳装的长发女子闪到了礁石后面去换衣服的时候，红鱼的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在这一大片暗黑而荒凉的海滩上，他甚至一闪念地想到，等一会儿再从礁石后面出来的，该不会是一个可怕的形象吧？他走出来了，一切正常。牛仔热裤配小背心，青春女孩常见的装扮。他们一同回酒店去，两个黑影在空寂的沙滩上一前一后地走着。红鱼裸着上身，他将脱下后放在沙滩上的 T 恤忘记了。当他事后想起的时候，不断上涨的潮水已将这件衣服卷入海里了。任何衣服浮在夜里的海水中都是黑色的，像一个亡魂。红鱼在当天半夜的梦中看见了这个景象，他非常不理解离开海滩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那么迷糊。他们是在走出海滩上了海滨大道的时候才相互看清了对方的面容的。在一长排悠悠的路灯下，红鱼吃惊地发现，这个仿佛从海水中站出来的女子，正是上午十点进入酒店的那个人。她的眼睛很亮，鼻梁非常精致，左嘴角有一颗黑痣，整个面容显示出一种典雅的美。尽管此时他没有黑裙罩身了，但仍然透出一种让男人感到的不易接近的高贵的气质。这个女子说，她叫舒子银。对红衣提出的酒店总台为什么没有他的登记的疑问，他坚定地认为绝不可能。不会吧？女子盯着眼前这个穿着宽大的齐膝短裤的中年男人说，除非那是一座鬼店，人进去以后名字就被抠掉了。尽管是半开玩笑的口气，但他的话不是让红鱼感到有点邪乎。同时，这个女子的眼神和浑身散发出一种磁场，又让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着迷。重新遇见她是幸运的，但时机不对。红鱼对自己此刻的样子很不满意，他会把我看成什么人呢？一个公司的普通职员，或者一个能带上两三个徒弟的汽车修理工？他完全可能这样判断自己的身份。想到这些，红鱼突然有点悲哀。回忆年轻的时候，既无社会地位，也无金钱， 锦平和女孩子的几次目光对视，便可以产生出一次浪漫的约会，甚至让那女孩如痴如醉地爱上自己。而现在，如果抛开她显赫的身份，一切可以再来吗？ 多少年来，她抱着永不服输的态度和世界争斗，她都赢了。只有岁月，他无法与他们交手。这是人的最大的悲哀。 红鱼和那女子走进了酒店，他一眼就望见了停车场上的那辆红色的跑车。 人与人之间真是奇怪，有的只能跟你擦肩而过，有的却注定要成为你生命经历的一部分。这是命运的安排。 当然，命运将怎样安排他眼下的邂逅，红鱼此刻无法预料。 773恐怖系列招魂，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小音，明天继续播出。